俄罗斯、安哥拉和新加坡人士向境内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国家杜马公正俄罗斯党议员米哈伊尔·谢尔茹科和安哥拉马兰热省教会代表安东尼奥·多明戈斯·佩里甘戈分别在11号和16号把礼物交给我国驻在国临时代办和有关部门干部，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另外，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新加坡摄影专家阿兰·帕恩近日把呈现给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礼物转交给我国驻新加坡代表机构干部。